学习自然开始。北京时间12点整，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泛黄的信笺，斑驳的照片，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。残破的书页，低沉的电波，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。斗转星移，嬉笑怒骂，沧桑变幻，光怪陆离，纪实传奇，拨开岁月的迷雾，为您记录真实。 1840年6月，英国舰队抵达广东珠江口外，封锁海口，第一次鸦片战争开始。在这场战争背后，隐藏着官场的隐晦、商人的纠结和民众的困惑。虎门硝烟、关闸之战、长江之战、南京条约，一环扣一环。林则徐、琦善、邓廷桢、关天培如何在官场生涯和家国前途之间选择与妥协？纪实传奇特别推出《鸦片战争》，全新视角展现鸦片战争的真实与谎言。 上一回我们讲到，琦善出京后兴奔夜驰赶到广州，广东的文武大员们集体前来迎接。随后琦善开始了解广州的情况。 琦善到了两广总督衙署之后，立即召集会议，与广东的文武大员们互通情报。林则徐被罢黜之后，宜良署理两广总督，他首先介绍广东的敌情。觉阁，禁烟让英仪赔了一笔天大的银子，血都吐出来了，他们岂肯善罢甘休啊？皇上颁旨停止英仪贸易之后，粤省海疆万分紧张，大小冲突就一直没消停过。英国兵船封了珠江口，不仅不许我国渔船和商船出入，连美国、法国、荷兰等国的商船也不许出入。现如今的黄埔码头是一派萧条，宛如一座死码头啊。林大人卸任之前征召5000壮勇，督率他们昼夜巡防沿海变兵，枕戈待旦，随时准备击杀登陆之疑兵。官军们生怕出纰漏，天天巡视，夜夜难眠，人受了一大圈儿啊。琦善问道，英仪有何动向啊？回爵阁，出了几个小事端。林大人悬赏英仪，澳门一民抓了一个叫斯坦顿的，是个传教士，因为这事儿，英仪前来报复，开炮轰击官闸汛地，我军奋起抵抗，虽小有损失，却把英仪尽数驱回大海。琦善这心里咯噔一下，哦，你们在澳门关闸打了一仗。关闸之战没有奏报朝廷，关天培担心宜良不小心说漏嘴，立马掩饰道， 觉哥，英仪虽然刁蛮顽横，却不敢深入内陆，他们派小股人马骚扰关闸汛地，我军仅有很小的损失，但重创了英仪。 寥寥几句话把关闸之战就给遮掩过去了。宜良继续介绍，7日前一条英国兵船 挂着白旗驶到珠江口。沙角和大角炮台的守兵发炮轰击，迫使他退去。几日之后，移求乔治和义律通过澳门同知衙门转来召会，下官方才知晓，那条船乃是信船，通知我方英国使臣已经抵达澳门，准备与齐爵阁约期会谈。齐善说，如此说来，宜求比本爵阁快一步到广东了。皇上明发上谕，敕令沿海营线不得开枪开炮，除非宜兵主动袭扰。难道沙角和大角防兵不知道？宜良和在座官员都不吭声了。沙角和大角炮台轰击宜船，是因为宜良和关天培没有及时把皇上的旨意传达到那儿。齐善问，谁驻防大角炮台和沙角炮台啊？关天培说，回爵阁三江协副将陈连生。齐爵阁的意思是要惩罚他。下车伊始还未照面，先惩罚前敌将领，这不合齐善的秉性。他摇摇头，哎，不不不，未问明来由就开炮轰打，未免失之孟浪。但是眼下正值疑兵云集，诸事未定之时啊，我们理应激励士气，以壮声威。若因偶尔失误处分前敌守将，只会伤了他们的守御之心。皇上定下机密之策，不论剿秦还是威抚，都得以武备为后盾，但必须告诉陈连生，大局未定之前，不得惹是生非，贪功误事啊。传教士斯坦顿可在广州啊？宜良道，啊，在，关在南海县大狱里。你们没有虐待他吧？义民们在抓捕他时，难免相互扭打，受了点轻伤。到广州之后，林大人不仅不许虐待，还派了一名仆役侍候他。嗯，齐善点点头，把他放了，送回澳门去。阿青阿的眉棱骨一动，啊？放了？齐善道，阿将军，捉放疑俘要随剿抚之策的改变而改变，捉他有当时的情势，放他有现在的情势。阿青阿说，这英夷兵船一直在珠江口游弋，上千英国兵在九州岛竖旗坚守，谈判没有结果之前先放俘虏，这是不是有点早啊？齐善扭过脸来对阿京阿说，阿将军，自从信端开启以来，沿海七省大警不断，调令频仍啊，耗了多少民力和财力啊？英夷利炮坚船如同惊愕一般，来无影去无踪，本朝水师却无力在汪洋大海上与他们格杀，与其徒耗国帑，不如稍作迁就。好在英夷告发林邓，意在通商，所以皇上才决定暂时委屈林邓二位大人，恢复通商。如此迁就是迫不得已，咱们做臣子的得体谅皇上的苦衷，不是？再说了，这斯坦顿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不值得拘押，放他是要缓和一下对峙的空气。宜良问道，齐爵阁，英夷肯就府吗？本爵阁在大沽口与义律会谈时定下了调子， 应仪所求颇多，大体有这么几项：一位素冤，罢黜林邓；二位恢复通商；三位平等行文；四位清理商欠；五为赔偿烟价；六位索要兵费；七位索要一座海岛供英商寄居；八位增开码头自由贸易。本觉阁部堂赴京请训时，与皇上和军机大臣们议论过，一二三项可以允准，商欠一项我们不能仅听英仪的一面之词。大清要讲信誉，如果确有其事，当清欠就得清欠，绝不含糊；如果没有，则要向英仪解说清楚，赔偿烟价不可接受，索要海岛不能允准，至于赔偿军费，呵呵，更是无稽之谈。但是如果给予少量路费，英仪便肯卷甲回戈，稍作迁就也未尝不可，只是数额不可多。有了这些举措，想来英仪也该知足了。据本觉阁看，宜求宜虑不是不晓事理之人，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。玉坤一直没说话，一听到商欠二字，他心里咯噔一跳。他和邓廷桢收了十三行的封口费，一直捂着盖着藏着掖着呀。可没成想，义律在大沽口愣是告御状的时候，把这个商欠案给捅到天顶上了。玉坤立马忐忑不安起来，搜转着肚肠，思忖着应对办法。副都统英龙的手从来不闲着，他握着一对山核桃，但是没旋转。他插话道，英仪居然舔言索要烟价和兵费，还要罢黜林邓二人，这岂不是说我大清禁烟禁错了？齐善看了这个来自京城的齐人子弟一眼， 英大人，我大清没有禁错，鸦片依然要禁，连宜求宜虑也承认朝廷有权禁烟，医商应当入境问禁。他对本觉阁说过，英国政府严禁英国商人把鸦片输入我大清。 齐善没有办理过遗物，没有悟透这句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，他继续传达朝廷旨意。本觉阁部堂在京请训时，皇上说恢复通商可以增加税赋，于英仪有利，于我大清也有利。英仪不肯使用丙字，无非是要争个光鲜面子，那就给他们面子，改称赵会。至于大动干戈开边信，则要万分谨慎。孙子兵法云，国主不可以怒而兴兵，不忍一时之愤大动刀兵，得不偿失。所以朝廷决定采用机密之策，只要英仪还我定海，卷其反道，我大清可以酌量靠以牛酒，以示天朝怀柔远夷之胸襟。讲到这儿，齐善转过脸来问玉坤，玉官部，据宜求宜虑说，十三行欠了英国商人300万货款，久拖不还，这事儿你可知晓啊？玉坤已经想好了如何应对，表情坦然， 晓得有这事儿啊，但数额恐怕没有这么大。 哦，宜求乔治和义律要约其会谈，本觉阁部堂也想早日了解此事，但在会谈之前必须查明商欠数额和原因。玉官部，明日一早请你叫十三行的总商与本觉阁部堂细说此事。 这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，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。您正在收听的是《纪实传奇》。 第二天一早，玉坤带着武少荣和卢文蔚一起来到了总督衙署。玉坤的脸色十分凝重，他是做梦也没想到300万商欠竟然成为英仪打上门来的理由之一了。此事已经暴露，很可能成为惊动朝野的泼天大案。十三行归粤海关管辖，玉坤绝对脱不了干系啊。昨天的会议一结束，他立即造访万松园，与吴秉鉴父子商议对策。武少荣和卢文蔚更是忐忑，历任钦差大臣到广州，他们都得去天子码头迎接。裹挟在官员和近身队列里充数应景，但没有哪个钦差大臣高看过他们，仅仅是跟他们打了个花呼哨。他们在码头见过齐善，与上百近身一起向他行礼，而后散去，打道回府，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。玉坤与他们商议过这事儿，统一了问答口径。但齐善是怎么样一个秉性啊？为人宽和还是严厉？像雷公电母一样大发脾气，还是像观音菩萨一样温风细雨呢？会不会索要封口费？索要多少？如此等等，全是未知之数。三个人在门正的引领下进了西花厅。玉坤是二品大员，齐善依例赏座，武少荣和卢文蔚的官职较低，垂手站在一旁等候齐善问话。齐善听说过吴秉鉴其人，知道颐和行是大清朝最富有的皇商，没想到面前站着一个年轻人，便问武少荣： 你今年多大了？何年接管的十三行啊？ 武少荣一弓腰，恭敬回答道：回爵阁大人话，卑职29岁，因为父亲年老体弱，7年前接管颐和行。 卢文蔚不带问话，自动回答：卑职虚活49年，5年前出任总商，公所事务向来由吴总商拿主意，卑职仅是参赞。 齐善有点诧异，卢文蔚年长，相貌比武少荣老成，可却自称参赞，外洋行公所的当家人竟然是一个年轻人。 齐善的话音温和：有件事本爵阁想打问一下，请你们据实回答。3个月前，本爵阁在天津大沽口与宜求义律会谈，他提出了几项指控，试射你们十三行。 武少荣抬眼瞥了齐善一下，旋即又低下。他知道齐善要查问此事，虽然有所准备，可还是有点紧张。齐善不像林则徐那么严厉，说话不紧不慢。 英仪在大沽口投递至中国宰相书时说，朝廷限定各国宜商与你们行商做生意，但有多家行商相继倒歇，致使英国商人损失甚重。义律还说，十三行欠英国商人300万元巨款，他受国主之命替英国商人催讨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 武少荣字斟句酌地说：回爵阁大人话，广州贸易数额巨大，盈缺米长，因为生意亏折挂欠银两的事儿，中外商人彼此都有。义律所谓的商钱实有其事，但算法不同。英仪说是300万，可依照我们的算法只有240多万。俗话说，九层之台起于垒土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呐。这笔款项 不是一朝一夕欠下的，而是十多年的积欠。家父曾经亲自处理此事，与英商达成协议，挂账停息，分期偿付。玉坤心知肚明，在这件事上，他与十三行那是一根线上的蚂蚱，十三行被追究，他也不会有好下场。玉坤顺势辩解： 觉哥，生意上互垫欠款之事，华谊双方都有啊。商签一事原本不必惊动朝廷，没想到林部堂烧烟之后，英仪不肯签署干结，事情这才越闹越大，致使皇上颁旨停此英国贸易。 十三行积压了90万担茶叶，无法脱手，只要恢复通商，这商欠是可以分期清偿的。寥寥数语，把巨额商欠说成是很快就能清理的款项。齐善没做过生意啊，品味不出其中的奥妙。 武少荣、卢文蔚，你们二人说一说，哪些行商有商欠啊？ 卢文蔚苦涩着脸： 启禀爵阁部堂大人，卑职的广利行有商欠，总计36万余元。 严启昌的兴泰行欠账最多，达120余万。 梁承喜的天宝行有80余万商欠，其余各家没有商欠。 义律所谓的300万，这是加了巨额利息的。 齐善道： 十三行是经朝廷备案的官商，一举一动涉及朝廷的颜面啊。严启昌欠账如此之多，纯属乏商，早该封门抄产予以斥格，为何不早斥格呀？ 武少荣道：回爵阁，严启昌不堪重负，悬梁自尽了。 哦， 即使抄产入关，也没有什么家产了。 齐善突然问玉坤： 何为行庸啊，玉官部？ 玉坤有点紧张了。 这行庸，说起来是没由头的费用啊。海关衙门有自己的苦衷，行商呢有行商的苦衷。 粤海关的税收一半上缴内务府，一半用于本地官府的度支。当今皇上府一登基，就布告天下永不加赋，但广东的军费、赈济、剿匪、路桥、水旱两灾等都需要银子呀，与年俱增。逢年过节，海关衙门总得给后宫的娘娘、嫔妃、京城的王爷们送点冰镜、炭镜、年镜之类的零碎银子。这笔钱海关衙门出不起，就只好向十三行摊牌了。 说句不中听的话，十三行亏损倒闭，半数由于经营不善，半数又与这摊派过度有关呢。 齐善明白了，他止住了玉坤的话头。 据义律说，十三行在货物证件上加征6厘行庸，也就是说，一年3000万的出口货值，额外增加了180万元的费用。难怪英仪怨气冲天，要求自行选择交易商，废除行商垄断呢。此事林邓二位大人可曾知晓啊？ 玉坤竭力把自己撇清： 知晓。分期清偿商欠和增加行庸是邓大人在位时酌定的，林大人接任两广总督之后说，既然是邓大人批示过，他不宜逆着邓大人行事。 邓大人、林大人和你隐匿不报，可是有何顾虑啊？ 回爵阁，朝廷认为